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听友你好，现在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地面高气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非常充足，气温上升明显。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15度上下，适宜各位出行和户外活动。今天中午多云渐晴，偏东风2到3级兼4级，气温12到15度，相对湿度 25%。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东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 25%。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多云渐晴，偏东风2到3级，气温12到9度。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转受偏东路弱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下午开始有所好转，综合来看，大部分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时间来到2018年的3月19号11:33的2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那个，我转身看一下长安街啊。不是特别晴朗哈 啊，还行。我以为你看堵不堵车呢。 嗯，对，反正下午呢，对，会有所好转啊。这个歌确实特好听哈。就是我觉得这些乐器啊，透露了这个地方欢快的一面。 对，这个地方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少会涉猎到， 第一回 详细的解读这个国家。 对，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呢？我们先不说。 好，我们先不说哈，你猜猜。 对，这个地方反正是就是很少人去，但是我们 觉得也是在欧洲。 对对对，但是免签了，对不对？ 啊，对。 啊。希望各位我们今天这次分享呢，能够让你了解到这个地方的一些异域风情哈。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节目。今天我们还加了一条采访的录音。 哎，是的，你看又丰富了我们的节目内容， 是吧？也就是 节目内容， 也就是我们资讯由5条变成了6条。 是一个关于房车的一个报道哈。 是是是。 今天是周一，希望各位调整好工作和学习的档位哈。 嗯。 马上有请我们的资讯电话隆重登场。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 嗯、 一个地方呢动植物资源很丰富，就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生态很好。 是的，这个地方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哎，比如说咱们是摄影师， 嗯嗯嗯， 他是爱拍动物的那一摄影师、 哦、 如果能拍到他的身影、 哦、绝了， 三天不用吃饭， 真的。 哎，周驼真的 真的真的太激动了，天天哎呀我怎么拍这么好，你看这个豹尾，哎呀 豹 尾这个豹尾，哎呀你看 这个，对对 对对，有点高湖，哎呀老大看看。 今天第一条资讯呢、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啊，很熟哈， 嗯， 首次人工拍摄到了金钱豹的印象。 我的天哪，金钱豹的印象，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啊。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了解到、澜沧江源就是园区生态管护员 管护员 近日呢在日常巡护当中通过照相机拍摄到了珍稀野生动物金钱豹的活动影像， 老激动了、 哎、我的妈，这家激动的，这是三江源地区首次由人类直接捕捉到相关画面的记录， 首次哦。 对，金钱豹也说哎呀今天大意了， 没洗头就出来了 对呀、 啊、 怎么还有人拍我呢， 点点自己咔洗洗脸哈、啊、对吧， 你等会儿再拍给我舔一下， 很棒的生态环境哈。据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园区管理工会的党委书记这个哎呦柴旦周介绍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的生态管理员这个就反正是有一个名字哈、前在这个昂赛大峡谷进行日常巡护的时候也是百无聊赖啊， 对对对， 发现澜沧江对岸有金钱豹的活动， 哎什么东西， 于是拿出了自己的照相机拍下的这张珍贵的照片，随后这只金钱豹在草丛间休息了近三个点儿 啊、 三个小时不停的梳妆 啊、它是一只很有镜头感的豹， 对对对、让这位巡护员呢有机会拍摄到更多关于金钱豹的影像资料， 再来个侧面的方便你剪接使用， 45度 对这个角度好，来来来快拍， 非常的感人哈、首次啊，首次啊， 我觉得金钱豹也很可爱哈、那昂塞大峡谷呢是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 对， 境内分布有高寒针叶林、高寒草甸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是金钱豹和雪豹等珍稀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哇，那自2014年起，杂多县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展合作，在1400平方公里区域内布设了近100台红外相机，目前已识别出至少24只雪豹和7只金钱豹。 我的天哪，100多台红外相机啊！ 对呀、 白天晚上都可以拍那种 啊。是的，就是给像什么这个人与自然呢、 对、 动物世界呀、 对素材的。 这珍贵素材的这么 很重要的哈，你看那个长期在三江源地区从事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源项目主任赵翔是这么说的，金钱豹的活动非常的隐蔽、国内大部分金钱豹的影像都是用红外相机所摄、直接拍摄的影像记者屈指可数、 你看看 这位厉害了， 对，这只豹真的是今天心情好， 对 对，来，多给我拍一拍哈！ 同事办公室喝茶水的姿势都不一样了。 啊， 大家不用这么激动，我也是有缘遇到哈。 是的，是的，你来了，他不一定就在那儿 了。对对，有缘遇到。 哎，这个摄影师不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金钱豹呢作为森林生态系统当中顶级食肉动物之一， 是 对于它的调查发现和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三江源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知啊。这是国家林业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冯立民说的， 是 他还说三江源地区呢是全球金钱豹种群分布海拔最高的区域之一，金钱豹栖息的河谷森林区域同时也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对金钱豹来说这个未来保护和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这个金钱豹真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对， 被世界自然联合保护联盟列入了濒临 危机的物种红色名录，像与雪豹、大熊猫、同属易危等级， 是的， 好好保护他们， 好好保护哈、 啊。 想起了最近的电影《黑豹》啊， 哦，那个 是啊，黑豹也很帅的， 是吧？ 对啊、 票房还行 啊，挺好的，相当好、啊。 看了吗？ 看了看了， 怎么样感觉？ 我跟你说，就极具非洲的异域风情， 哦、 还是很好的。 非洲的， 对对对，因为他们是演的非洲那边的事情嘛，就是真的那种大草原。然后这个迷之科技感啊，对，大家去感受一下吧。 是，希望各位抽空去享受一下黑豹的魅力啊。第二条呢，还是跟森林有关的。 是的， 国际森林日，重庆的130处森林旅游地免费向公众开放了。 对，3月21日是第六个国际森林日， 也就是后天啊。 啊，是的，啊，算得非常的清楚。对，记者从重庆市林业局获悉，今年国际森林日期间，重庆市130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等森林旅游地将免费开放。 你说重庆这个地方嘛，山城是吧，然后还有那么多森林公园、空气也好， 对啊， 免费向公众开放， 对呀、啊、这大森林赶紧吸一下氧啊， 就一个字儿， 爽， 宜居 啊，宜居。 据介绍啊，3月17号、18号以及21号啊、国际森林日期间，在这个南川金佛山国家森林公园，你听这名字，五龙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等等一些自然保护区都是国家级的啊。平时收费的18处森林旅游地将免费开放了。 哇！ 歌乐山国家森林公园、城口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碧山秀湖国家湿地公园等112处全年不收费的森林旅游地也将同时开放给民众。 哇，太棒了吧！ 很难选呢。 嗯，很难选呢，大家都去一下。 前十拍一下。 对啊。此外呢，从3月开始，重庆各地将依托森林旅游地开展30多项特色森林体验养生活动。 你看， 其中，重庆科技馆、铁山坪森林公园、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开展森林主题科普展、森林探秘、自然体验等活动。赵母山森林公园将举行森林瑜伽活动。 我跟你讲 啊， 瑜伽我是看过别人练过的 啊，我以为你练过呢。 不行啊，你这撑不动。然后呢，那个瑜伽从印度传过来的嘛，印度都是那种跟大自然不在峭壁、土地上练，这个自己跟大地有一个亲密的接触，调养自己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跟自己对话的一个健身运动。 真的，瑜伽就是我之前大学的室友、他现在是一个顶级的瑜伽教练， 顶级了。 对，我跟你说真的，自从他因为这是他爱的那个运动、事业，他现在就是在教学，我看他的朋友圈都是分享什么那些禅意啊、 特别好， 包括静心啊、而且他就整个人通过练瑜伽。整个气质真的是超美， 又提升了， 就本来长得就很漂亮、 主要是 对现在皮肤更好了， 挺好、 这个身材也更好了， 是的，反正是可以瑜伽，真是非常好的活动哈。 是，然而我练不了。 你是仰卧就没有起坐了 啊？对，我跟你说，我就练过一次瑜伽，那疼了半个月， 很累的啊。目前呢，重庆市全市基本形成了以21个市级以上的自然保护区、26个市级以上的湿地公园、85个市级以上的森林公园，包括2个生态公园、69个国有林场为骨架的生态保护体系、使90%以上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植物、还有重要生态系统得到有效的保护哈。 对， 有一个数据告诉各位，2017年重庆全市的森林，重庆森林好朋友们 啊，重庆 接待游客超过8000万人次、森林旅游收入达到了180亿元。 我的天哪，你说这个森林得多重要哈？ 免费呢？ 啊，是啊，是免费了。 第三条， 第三条 还跟动物有关 啊。哎，这个动物呢，好多人会非常的喜欢它， 厉害了哦。 对，是小雕啊， 紫雕哎， 紫雕40多只紫雕献祭于吉林先锋森林公园，是纯野生的。近日呢，在吉林省八家子林业局辖区内的，对，看这名，八家子， 八大户。 是的， 八家子。 吉林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林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40多只紫雕， 很开心，很惊喜啊！ 哎、真是，可能是一窝。是小紫雕，可能还没长大呢。 Party 呢？ 对，刚睁眼啊，是谁？ 哎呀， 据了解呢，2017年在吉林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老岭暗河景区，曾经发现了6只紫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啊。2018年年初，在同一区又出现了紫雕活泼可爱的身影。 这个区域可以考察一下哈， 对， 相关工作人员考察一下， 可能特别适合紫雕的这个生殖繁衍 聚会。 轰趴。 据延边州领馆局宣传工作人员叫做李俊俊介绍说，近日景区啊多处发现紫貂的足迹，数量大概有40多只呢。你看远红外相机 又拍到了， 拍到的印象显示他们出来觅食的时间多数是在晚上，在晴朗的白天他们也愿意出动玩耍，在红外相机的镜头里还发现一只都是大的，只有一只小紫貂， 对，小紫貂，紫貂宝宝。 夜半时分小紫貂从雪地上跳到放置投食的树上，我们是给它喂食的，啃食的树干上绑好的肉块，眼睛在夜色当中明亮如炬， 我跟你说射出两道金光， 对吧， 你是电你是光，看到食物的那个眼神。 对，那边也有排行榜吧，他们动物界， 对对对，动物界也有， 有喇叭地方传出歌曲，是不是？对对，有的有的， 对， 太熟悉，对 对对。下面有请这个紫貂演唱者。 反正紫貂是什么样的动物给我们介绍。 紫貂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你看， 对，这是野生的啊，对，体躯细长，四肢短如中型家猫。对，紫貂喜欢栖息在海拔800米到1600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和亚寒带针叶林当中，以啮齿动物鸟类松子为食。 是的， 是个杂食的。 对，它的食物链是这样的哈。专家就出来说了，先锋国家森林公园老岭暗河区的环境适合紫貂这个动物的生存。景区内平均海拔1175米，在它那个海拔之间哈。 对， 受长白山日本海独特气候的影响，这里冬季呢多降雪，积雪厚度浅的地方能够没我们的膝盖，深的地方能够没整个人的高度，哇，1米6、1米7至少了哈。 对， 景区内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8%，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每平方厘米高达19000个，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啊！是真正的天然氧吧？ 是。我跟你说，这个地方绝对的， 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刚刚打扫了一下，在大雪封山的季节，食用这里纯净的雪花成为紫貂饮水的方式。 我的天哪，直接饮用水，都不用过滤了。自从2017年发现了这个紫貂之后呢，延边州的林业动物保护部门和森林公安就加强了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的管理和保护。 当然了， 工作人员在紫貂生活区域架设了远红外相机，加大巡护力度，防止盗猎行为的发生，这个是一定要禁止的，是非法的啊。并在大雪天气进行投食，保证他们在冰天雪地当中不饿肚子， 既有野外的生存技能，因为我们人为的去帮助他们生活。 对对对， 这就是 keep the balance of nature。 是的，希望小紫貂能够再次繁衍下去啊。 对对，希望换些曲目。好，今天的三条国内资讯之后呢，我们要听一条新闻，是我们的录音哈。这录音是关于房车的最近一个会议的事情，看带有我们新的动向哈。有请我们的这条录音登场。 简单中国风的这种设计，这车自动挡四座。 在农展馆精品馆，一辆采用依维柯底盘的国产房车吸引了大量房车爱好者。虽然下着大雪，但很多观众对房车展览抱有很高的兴趣。 各种车型配置设计都比较人性化，而且价格在30多万的也不是很贵。 马上要退休，进入旅游的生活，关注了一个依维柯的，能够定制。 孩子比较喜欢皮卡改装的那种，小一点。一家三口人出去玩符合我们的需求。 为期3天，持续到19号的2018北京房车展，总展示面积5万平方米，集合了数百款房车。在户外展厅，两辆房车变成了北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吸引了很多观众。作为主办方之一，北京交通广播副台长严安介绍， 这次展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室内1万多平米，室外3万多平米。在室外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房车，在展馆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像帐篷啊、露营需要的一些装备。交通广播这两年也特别希望在旅游文化这一片做一些探索，共同来举办这次房车展就是尝试之一。 目前我国房车保有量5万多辆，经过10年发展，我国房车市场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本次2018年北京房车展上还将同时发布亮相30多款房车新车型。房车时代杂志社执行总编辑韩军善表示， 这次展会是集中了中国最多的新车发布的规模，包括江铃旅居车8款新车发布，速腾房车全新的皮卡底盘的房车发布，包括托利斯特有很多蓝色依维柯全新底盘的发布。技术特点主要是由新的底盘自动挡的车型就出来了，选择就更多了。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离开固有的圈子， 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我觉得这房车呀， 嗯， 自从咱们就是有相关报道之后啊， 嗯， 大家越来越关注了。 真是，而且房车是一个朝阳产业， 对， 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而且它也会越来越走向正规，和扩大化啊。 是啊，就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还可以自己做饭哈，有个接驳，晚上看看星星，听听歌曲，真好。 就是啊，而且咱们就是房车营地也是越来越多， 嗯， 越来越这个条件先进啊，然后慢慢的就走向正轨了。 希望各位多多感受房车的魅力哈。 对， 这次聊来关注日本的一个事情。日本气象厅呢宣布东京樱花开放了，而且比往年提早了9天呢。 对，最近这个月份呢，3、4月份肯定是日本樱花最密集的时候，大家也都密切关注它什么时候开啊。 嗯， 别好不容易去一趟，结果还没赶上。 懂 啊，懂。当地时间17日下午，日本气象厅宣布东京的樱花已经开放了。东京 东京。 那报道称，这比以往平均提早了9天，也比去年提早了4天，是自1953年气象厅开始观测以来第二早的。预计一周之后呢，东京地区将被盛开的樱花染成一片粉红。 20来号。 对， 真好。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日本多年就是多次往返的那个朋友，不妨可以订票走啦。 这个日本气象厅也不能闲着了啊。17号早上的时候，日本各地最低气温低于往年同期水平，飙冷。 嗯， 其中东京市这个中心地区的最低气温是3.1度， 3.1度， 比较冷，比往年同期平均低了1.5度。 报道称呢，今年樱花提早绽放了，主要原因是刚过去的冬天特别的寒冷， 是， 尤其是东京都啊，这个1月下旬就出现摄氏-0.4度的低温，打破了48年以来的记录。寒冷的天气令花芽从休眠状态当中苏醒。哎呀，怎么那么冷呢？给我盖个被。这个进入3月后，天气持续多天回暖。哎呀，把被撤了吧，然后加速樱花的花苞生长。 太压头了。 对对对， 日本的高知县和宫崎县的樱花已经于日前开花了，是日本最早的地区。较去年提早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14天。九州岛、鹿儿岛县以及长崎县则同样于3月17号宣布开花。 是的，日本全国各地有多达5000多个樱花的景点。 天哪！ 东京著名的赏樱地上野公园昨天就吸引了众多的观光人潮。 我去过 啊，好美呀，快帮我合张影。 对，我去的时候是今天是18年哈，忘记是15年还是16年了 啊，16年 那时候正在就是扩建，就把这公园建得更漂亮。就是没赶上好时候，就有好多那个围栏，就不能特别近距离接触樱花。但是有一些地方是围栏没有修到的地方，因为那种人就比较多了，大家都争着用那种自拍杆去拍那个樱花，因为平行， 对， 很漂亮。上野还有动物园就在旁边，带着家庭去看看。 对，上次去东京也没来得及去上野这个地方，还是有点遗憾的啊。 地铁站上来就是的啊。 对， 这个你看早开的樱花呢，给当地游客带来意外的惊喜。日本的零售业呢，这个时候也纷纷抓紧时机推出各类樱花产品，大搞促销活动啊。经济专家指出，日本樱花盛开将为国家制造道近1000亿日元的收入。 哇，天哪！ 就这一个季度啊，预计这一早来的花季将继续刺激日本国内的经济。 樱花花期呢通常可以维持2周。日本许多的酒店和零售商纷纷在这段时间推出以樱花为主题的各种套餐和产品。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今年单是便利店就推出了14款与樱花相关的甜品。 哎呀， 我的天哪。那报道指出还有泡泡店茶啊，不是泡泡茶店成樱花季大搞促销， 是 让名字带有樱字的顾客享有100日元的优惠折扣呢。 你好，我叫樱木花道。 对，樱木花道。对，你好，我叫小樱。 对对对， 对，我叫春野樱。 是，第二天又化了个浓妆，怎么又是你？给人优惠啊！各位去感受感受哈。 对， 第五条呢，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世间啊，人越往前走，越成熟，快乐最重要。 对不对？ 对， 快乐太昂贵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你说， 第一个阶段呢是快乐而无知的，第二个阶段是无知但不快乐的，第三个阶段是有知但也快乐的， 多难得。 对呀，人越长大快乐越难， 对， 可是呢当你释然之后呢还是会很快乐的。 小的时候呢我们笑着哭，现在我们哭着笑 现在我们笑着活下去 没办法啊， 两行清泪啊， 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开心 对对对， 如果您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当中有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习惯的话， 是的， 我觉得还很开心的事情。 对呀、啊、所以你听我们节目是一个就可以获得快乐，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快乐的人呐、 啊。是的， 那也有国家是非常快乐的。 现在把话筒一关， 是、啊、抓成我脑脸 最后一条私讯哈、啊、 嗯， 我们上面的2018年最快乐的国家，这个国家第一 哦， 芬兰。 这个我真的没想到 啊、哦！ 我一直以为芬兰人很不快乐。 对啊，新加坡排名第34位。 哦、嗯，好，是这样的哈、嗯，这个应该是幸福指数的一个类似的排行。 对对对对。 联合早报报道说，2018年世界快乐报告出炉了，芬兰挤下了挪威夺冠。挪威有点不快乐。 哎呀，我脑子进掉了！你 呀呀呀！名列世界最快乐的国家，新加坡排名第34。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方案联盟针对了156个国家与地区的快乐水平进行评比，并于周三，也就是3月14号，上周三哈，公布了世界快乐报告。自2012年发布的首份报告以来呢，北欧国家就独占鳌头，他们福利好，人少，他没有什么理由不快乐，他们的不快乐呢，都来自于人太少了，可能是、嗯、 是吧？排序是有的， 没什么意思。对，独占鳌头啊，今年是芬兰拿下冠军，其次依序是挪威、丹麦、冰岛、瑞士、荷兰、加拿大、新西兰、瑞典和澳大利亚， 基本都是欧洲，就一个亚洲和一个北美 啊, 啊，就一个在南半球啊，两个在南半球啊，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我们老说那个北美几国什么什么哈、啊，不、嗯、北欧几国、 嗯嗯， 确实是他们生活的非常惬意。 他们真的生活非常惬意、 嗯， 人又少，福利又好，是吧？他们就是至少他们不会为生计而担忧，不会为自己的将来感到迷茫。 对， 嗯， 快乐是刚刚到了说的分那个阶段很对哈、 嗯， 但是快乐真的是自己找给自己的。你要自己内心不快乐的，别人给予你的快乐是被动和被给的，对不对？ 对，别人给予你再多的快乐，你不接收，你也接收不到。 内心阳光是最重要的啊！ 嗯， 伴这个有阳光的歌曲。 好， 下面我们要讲讲波黑，一个比较陌生的国家。 好的、 啊、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一会儿见。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你听得见。

对，所以就是一下幻想出来的那样的画面，因为我也没有去过波黑， 学霸， 并且对波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是是是。 对，所以我在想，这首歌里面传达的情绪，应该是虽然经历了种种的，可能是那种磨难，但是呢，依然是那种温柔的伟大。 是的，这个解释的非常的到位啊！就这首歌曲也是波黑当地最著名的一个男歌手， 哦， 地位相当于孙楠。然后你 是？哦。嗯， 那你这个地位 啊，是该说 名儿挺长没记住 啊， 但是确实是非常好听啊，唱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抒情的歌手。我们今天真的要走进波黑这个地方哈，我跟道道真的真的真的没去过哈， 真的真的是没去过呀。 周驼还有我们的白白说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讲过， 哦， 而且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有些朋友还真留言说这地儿了。 哎呦，我们看看啊， 第一位彤彤 Ricky 啊 Ricky 他说，哎呀，波黑免签的协议都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是 期待能尽快落地生效。我六月份要去，感觉好纠结呀。 你看，大家都会签证，那个直接的印象哈， 不要纠结。 波西尼亚的风，搞不懂为什么在波黑，女人挣钱、工作、养家，男人们聊天、喝咖啡、带娃， 这不是跟我们的四川成都有拼吗？ 又一项了哈， 对，啊， 对不对？ 对， 钱西西， 钱西西说，这个小房子在 Lonely。Planet 上面推荐过， 是 世界上最孤独的小屋，河的对面就是波黑了。 嗯， 这也是吸引我来啊，他去的是兹拉蒂波尔周边的最大动力。 你看大家对这个地方还挺了解哈， 挺了解的。 真的不知道大家真的是去过，还是感觉就想互动我们的感觉哈。 不知道啊， 反正谢谢大家的互动哈。绿豆大米粥二米粥 啊，大米粥。 原来，萨克斯是100多年前才发明出来的啊。原来柯达曾经一直走在科技的前端，原来爱因斯坦的字儿那么工整，原来波黑的男子想娶老婆这么难， 真的吗？ 原来自由女神这么接地气，原来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在这个地方让我见证到，厉害了啊！ 对，厉害了。 好， 然后这个看我们的艾丽， 艾丽， 艾丽说。波黑最大的天主教大教堂为纪念耶稣基督的圣心而建造。 对， 这个是1884年至1889年期间，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哥特式建筑。 对， 入口处上方窗户的设计会有萨拉热窝州的州旗和风景，是彩绘玻璃。 嗯， 另外呢，罗马式美术风格的两个塔上会有萨拉热窝的市旗和石灰，依然是彩色玻璃。 是的，是的。 教堂上空不时会有和平鸽飞过，咕咕。 不错，不错。 虽然教堂处在热闹的旧城步行街，但却给人宁静。平和之感， 就是大家对这个地方的一些感受哈，不管是 copy 还是自己写的哈， 是， 都谢谢大家的支持哈。今天我们真的要了解一下波黑这个国家哈。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就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的一些比如说排名先后哈， 对， 我觉得很多人波黑肯定不在前十甚至前二十之内。 我觉得波黑很多人他不会出现在很多人的旅行清单当中。 你看那个我们的小白啊，就是写了一段我们之前的一个铺垫的话哈，他说除了假期之外，或许你的旅行目的地也该更新了。 哎 ，new update，毕竟新的一年总该拿着护照去新的一些地方。 嗯， 今天我们推荐的国家，它是一个欧洲的国家。 嗯， 虽然身处 Europe， 但它不需要你办理签证啊。 哦， 因为你这里是第二个对中国实行全面免签的欧洲国家。刚刚那个朋友不要再 Ricky 了 啊，对你不要再纠结了，纠结什么呀？ 去吧， 是吧？猜到了吗？他就是波黑， 都说了刚才， 对，他曾经在2016年被孤独星球评为十大最物有所值的旅行地之一。对，然后呢，自从去年11月我国和波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波黑部长会议互免持普通护照签证的 协定 之后，我们的护照含金量又提升了。 我们希望大家有了这个免签的政策之后呢，我们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波黑哈。 好好， 说起波黑，有些朋友可能不熟悉，很多年轻的朋友也许真的不熟悉，零零后， 对对对， 波黑那地方， 波黑是哪儿啊？ 但是我像80后呢，萨拉热窝那保卫战咱们都看过，一定很熟悉，也许印象深刻。来过萨拉热窝或看过他照片的人，这个萨拉窝都成了一张照片了哈，都曾坦言这里的建筑和风景彻底迷倒。为什么从16世纪30年代的奥斯曼建筑到红屋顶的波斯尼亚住宅， 我的天哪， 是不是很漂亮？ 哎呀，真的， 狭长的小巷搭配上数不尽的一些有肃穆的地方，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诉说着这个地方的历史。 很棒啊。然后呢来到了萨拉热窝，对，来到这个波黑肯定得去萨拉热窝、 啊、 是吧， 对对， 然后萨拉热窝有一个拉丁桥、 嗯、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得了解历史， 对、啊、它还是有一定历史的厚重性的、 嗯、 虽然这座桥外观上看极其的普通、 哦、 但是在历史当中它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是在这里、 嗯、 因为普林西普在拉丁桥附近开枪射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大公一世的夫妇，这个我们在历史书上都学过了， 对， 大战就开始了。而如今的拉丁桥也成为众多人前往萨拉热窝后第一个要去的地方。 第一个呀， 嗯 啊，希望大家去找找这个叫做拉丁桥的地方哈。 嗯， 我觉得那个就是七零年代六零年代应该特别熟悉这些地儿，因为他们老看这些电影哈。 对 对对对，说完了刚拉丁桥， 嗯， 我们老说路上的风景如果最美的话真是难得， 对啊， 对不对？这个地方叫做波奇泰尔耶， 嗯， 波奇泰尔耶，哇塞、嗯、如果你是从杜布罗夫尼克乘车入境波黑并前往萨拉热窝的话， 嗯， 大家一定要相信擦亮你的眼睛还有你的镜头 哦、 啊、不要有什么灰什么的啊， 啊是啊， 因为在一段盘山路之后、哎 突然间 豁然开朗， 嗯， 你将会邂逅到最美的路上风景，这个地方就是 波奇泰尔耶，它呢跟萨拉热窝的房屋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 这里都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村庄。 哎呀， 听好了， 村 是村庄 village。 是的是的，都是一些小村庄小山谷，它们都坐落在一片看似无法住人的圆形洼地当中， 很漂亮哈，那个村庄一定要感受一下， 嗯， 这个村庄是什么样的呢？ 什么样的呢？ 清一色的外观和屋顶 哦， 配打石头被时光和雨水浸湿的痕迹， 嗯嗯嗯， 这个使得这片建筑群呢更加的与众不同。你说在配搭上山中的绿植， 嗯， 像一幅 没有绿萝、嗯、 啊，绿植， 嗯， 像一幅天然的画卷。这时候大家真的是情不自禁的拍照， 哦， 对吧？真的是不要错过任何的一个景色，只要你喜欢的哈、 啊。哦， 咔捏影啊， 来捏影吧。 嗯， 好，这是第二个地方，叫做波奇泰尔耶。 波奇泰尔耶、 啊。然后呢，第三个地方我们来到穆斯林墓地，这个我们得了解历史才能更好游览。 对对对对， 这个整座城市， 是的， 来到萨拉热窝，如果你问最不能错过哪儿、 嗯、 恐怕呢会说的是穆斯林墓地。 嗯， 其实在国人的心中参观墓地总归是有些让人觉得很肃穆很瘆人， 是 吧？ 是是是， 但是对于萨拉热窝以及波黑而言，这里却是历史的见证。 没错， 白色的墓碑鳞次栉比的分布，搭配上青草地的绿，整个墓地其实没有阴森的感觉，反而会让人心情稍微的平和一些， 更加珍惜现在和平的社会和年代、 嗯、 哈。 对、 对于萨拉热窝而言，这里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这里埋葬了那个兄弟俩 啊，莫里斯兄弟。 对，在当地人们心中，两位是民族英雄。 嗯， 因为每年来祭拜他们的人也是络绎不绝。真的，如果想了解这座城市， 嗯， 不妨也可以从这儿开始，或许你能解锁非常多的游览新的一个样貌、啊、 是的，然后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对，说完这个之后呢、哦、来到了我的天哪，清真寺、 哎、清真寺 文明多样的代表。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清真寺叫格兹胡瑟雷贝格。 嗯哼、 哦、说起这座清真寺呢，不得不提一提、 哎、 1972年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1972年 啊， 820年，9220年，0230年，1240年，现在是46年的这部电影。我的天， 是46 四十六了 啊， 对吧？ 是是，嗯， 哎， 真是46了，72年出生的， 飞速，46了， 72年出生的那些明星们也都46了， 是吧？ 哎呀，时光飞逝。 不妨举个例子， 我记得， Sanchez、 我突然间想到谁是72年的？啊、嗯，古巨基，你看他， 哦、 你看得出来他是46。 古巨基1997年发明首张专辑，发表、 哦、 不是发明， 发明， 发表首张专辑，忘了时间的钟了。 啊、哦，是是是，我记得他好像是 97年， 没记错的话是72年。 也是我们的同行，一天当过广播主持人。得到张国荣的赏识、 啊、当然了，相当的棒。 回到萨拉热窝， 来萨拉热窝啊， 对，保卫战。 哎，这个 也正是因为 这部电影，正是因为他这座清真寺的大名得以传播开来。 对对对， 作为一座于1531年建设的清真寺， 天哪， 他也曾经被当成是摧毁的代表。 是， 如今的模样是经过多次修复之后的结果了。 嗯， 现在他依然保持着奥斯曼建筑的特点，而唯一不同的是，如今的萨拉热窝已经有99%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了。 我觉得信仰有一个信仰特别的好哈、 嗯、啊， 一致性哈。 嗯嗯嗯。 其实除了可以将它作为景点参观之外呢，你也可以发现， 72年出生的不止顾菊静。他也是波黑这个国家民族融合后的象征，毕竟像现在的萨拉热窝基本可以称之为小伊斯坦布尔了。 哦，原来是 这 样的。 了解 这 个地方了吧？注意事项哈，有些礼拜活动是无法参观的，特别是女性啊，入内切记裙子不要太短， 我们还是要庄重一些， 衣服一定要有袖子， 嗯， 这记住了啊。 对，然后呢，再看圣心主教座堂， 它有个美丽的名字， 对，叫做萨拉热窝玫瑰，就在教堂的旁边。 是是， 萨拉热窝作为波黑的首都，这里除了有清真寺之外，天主教堂当然也不在少数。 你想想，是不是很漂亮？这些地方 很漂亮啊！ 想想 我就喜欢这种有不同风格的教堂。 是是， 他说其中呢最为出名的就是这间圣心主教座堂，它是由捷克裔的设计师 Joseph Vakas 所设计的，然后整个教堂带有浓浓的新哥特式建筑风格。 尖尖的高高的那种感觉，还有一股气场哈。 有一种这个后现代工业感的感觉。对，大尖顶儿， 黑灰嘛。 啊， 香川之所以设计这间教堂，源于这位先生对于萨拉热窝这座城市的挚爱。 非常 热爱。不过和其他教堂一样，它除了萨拉热窝的建筑特色代表作之外呢，还曾见证着历史。 哦，还真不是说特别先进，就是新进的这个建造出来的 是吧？ 嗯， 你说在波黑争取独立那段时光当中，这里是炮火不断的，教堂墙壁除了有弹痕之外，还残留着血渍。 哎呦， 如今呢，这些血渍被人们称之为萨拉热窝玫瑰，好听的名字吧？ 好听的名字 啊，对啊， 对，赋予了它这个别样的意义哈， 灵魂啊。 除了外观值得你细细观赏，教堂内的设计也是非常的不错，氛围感营造的非常好，许多新人也会在此结婚。 永生结缘， 哎，是的， 对不对？ 嗯， 赠予玫瑰，手有留香。 你看，还有萨拉热窝玫瑰伴着你， 对对对，见证你们的爱情哈。这个其实我们那个到了萨拉热窝或者到了波黑这些国家或者城市当中，可以徒步登山的。 嗯， 你看城市的风光哈，叫做黄堡，还有黄铺，反正是那个堡了哈。 对对对， 想要看一眼看透萨拉热窝，黄堡是你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为什么这么说？作为众多摄影爱好者的聚集地，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长枪短炮和游客前往。 哇！ 许多人花费时间和气力来登顶，就为求得一张绝美的风景照。 看来可以俯瞰整个萨拉热窝的这种地方。 你看，咱们一路攀登，你在路上，你可以窥见萨拉热窝人民最淳朴的模样。 哇！美丽的石墙，还有偶尔映入你眼前的猫咪，哇，好幸运。对，这些都是意外又美好的收获。 是的， 登顶之后，即便你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也能拍出让人感慨万千的美丽照片。 我觉得这一句非常好。即使你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也能让你拍出感慨万千的照片。太棒了，这句话 太棒了， 谢谢你这句话非常好啊。谢谢小白和周驼啊。也许不是他来写的，这真的是很好的一句话。 是啊，周驼说我还是直接复制的。 我给你们说，我也是看过这部电影的 啊，热泪盈眶，是不是？ 我看了不下10遍 啊，真的呀！ 其中的斗北 啊 桥段 啊， 我都记得。你们好好抱抱，真的是感慨万千。 你看，这是有你那个时候，他 那个时候 没有互联网， 就黑白电影能看10遍也不容易啊。 陈东头要放电影，让大家快点看， 就他跑最快。 特别好的一个时代哈，注意事项，如果您要攀登的话。那个徒步的线路啊比较陡峭，您穿那鞋子不要高跟鞋，一定是易于攀登的舒适的鞋子啊。 对，不然扎到里面你拔不出来。 开始。 哎呀， 这个其实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风景，有很多的面哈。登高望远，换个角度，刚刚看的是黄堡，还有白堡。 白堡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啊。对，找好。如果你觉得黄堡的视线仍然无法满足你，这还无法满足，其实还有一处也是俯瞰萨拉热窝的好去处，那就是白堡。和黄堡相比呢，它的地势更高，周围也没有什么遮挡物，关键是角度也发生了变化。 你发现没有，就是拍一个事物，看一个事物，角度很重要。 对，换一个角度就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了解一下自拍达人道道，角度是不是特别重要？ 当然了。 继续吧。 对，自拍达人。 是 我跟你说，什么叫拍照5分钟，修图2小时，你懂吗？ 真的。 对，我跟你说，但是拍照的角 度 APP 稳定吗？经常死机。 APP 啊，这还好， 还行 啊。对，但是呢，拍照的角度一定是 很 重要的，不然的话，你有硬伤，你修图也修不出来。 我觉得还是自己了解自己的角度的哈。 当然了，我跟你说，别人拍都巨丑。 回到白堡。 好，白堡啊，它与黄堡相比呢，它的地势更高，周围没有遮挡物。黄堡适合干什么？俯瞰拍摄北边山上层层叠叠的房屋。 层叠叠。 白堡 更靠近河的南边，景色也有所变化。 哦， 两处离得很近，从黄宝步行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 好近啊，黄百宝一游。 是的，你这边拍完了村庄的房屋，哦，然后这边拍河岸，两相结合， 相得益彰。 哎呀，不错不错啊！ 哎呀，看到这个词儿还吓我一跳，跳桥， 啊，怎么的呢？跳桥 也成为一道风景。 哦， 这个跳桥叫做莫斯塔尔古桥。 嗯， 作为莫斯塔尔的标志性建筑，每天经坐这座古桥的人们是络绎不绝。 嗯， 接踵并家 啊，是 你怎么接个接踵并？想要欣赏它的美，并不需要靠得太近 哦， 反而是离远一点，将它与周围的建筑、河流相结合，才能发掘它与众不同的美感。 这不就是埃菲尔铁塔吗？ 哦， 对呀，啊，埃菲尔铁塔，你不要离得太近，拍不出来，一定要离得远点儿。 你挤没了， 就拍一个铁架子， 哎。对对对，哎，如果运气好的话，好朋友们，天时地利和人和， 嗯， 你会遇到跳桥的人。大家一听跳桥， 真的吗？ 别惊讶，别惊讶哈， 嗯， 这是类似于街边艺人表演的一种。 哦。 解释一下， 他是这样的啊，嗯，只有在收足了路人打赏的25欧元之后，他们才会纵身一跃。 哦， 信仰之跃。 哦， 嗯，唰跳下去了。如果你想学习跳水，也可以花35欧在旁边训练。 哦， 等你确定好之后呢，也可以把自己就是自己试 跳一下。 这个不是蹦极，是真的跳下去。不过记得先去桥西边的白房子报名。 OK， 这是告诉大家一个攻略的问题哈。 嗯， 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古老的国家或者城市都有新城和老城哈。老城得必要有必要静下心来好好游览游览。 莫斯塔尔就在老城， 对吧？ 嗯， 你看现在我们露露跟外边嘉宾聊天呢，嗯，他那个动作特别像老城居住的居民 啊， 拖着一个腮，特别有涵养那种感觉 哈。闲适， 露露加油！ 好吧， 看看这个哈，来到莫斯塔尔老城，你总觉得像在土耳其 哦， 淳朴的笑脸， 嗯， 哎，那种感觉哈。 嗯嗯嗯， 城中大大小小土耳其风格的建筑屡见不鲜。 嗯哼， 不过这也让来到老城的人们有了放松的理由。 对， 虽然叫做 City 城， 嗯， 但这里实际很小，用我44的脚丈量呢，其实也合适不过。 好的， 累了你在街边吃点美食补充我们的 energy 能量。 哎， 渴了就来一遍。哎呀， 哎呀，我的天哪，我最喜欢了，看到这个我就受不了，波斯尼亚咖啡。对，波斯尼亚没喝过， 哦，但是这感觉还挺好。 每天都喝速溶的。 速溶， 速溶，速溶，嗯， 溶解了我们的真情。 嗯， 慢慢的品尝，到了这个点慢慢走。 对， 顺便听听为什么咖啡杯没有把手的故事。 哦，我的天哪，没有把手，我很烫的。嗯，哦，对吧？它可能是陶瓷隔热的。 凉一凉，凉一凉。 对，凉一凉啊，没有把手也没有关系。 凉一凉。 要是担心无聊，你也可以去市场逛一逛。 哎呀，最好的市场。 许多精美的工艺品都藏在那儿，说不定还能遇见你和你眼缘的纪念品呢。 我发现啊，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真的是如果和你的眼缘， 嗯， 不要就是思索太久。 对。 只要你差不多买下来，我觉得就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呢，就在犹豫之间，有的东西是不由得你犹豫的。对，你当你想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 有请周晓鸥。不再犹豫啊！ 对，不再犹豫。 用脚丈量完老城之后呢，嗯，还有很多苏菲派的伊斯兰建筑。 嗯， 而且这个地方是修道院。 嗯， 一说到修道院，还是很有内容的哈。 嗯， 叫做特基亚修道院。 哎， 在莫尔塔尔这座老城的一众建筑当中，特基亚修道院无疑是最特别的一个。 嗯， 它因地制宜的修建手法，不仅让它与整个大自然融为一体。嗯，你说你的 这 咬字很重要， 哦， 大自然 FM 不要 FM， 那不能这么咬， 哦， 是不是 FM 107.3？ 对，也让周遭的环境赋予了它一种特别的美感。 嗯嗯嗯，和其他的伊斯兰教的建筑是不同的，这里是苏菲派的领地。 哦， 我觉得苏菲这个名字还是非常好的。嗯， 对对对， 是不是？ 嗯， 对，某牌的这个是吧？嗯， 对，是， 女性用品也是非常的出名， 也很好看哈。 来到这儿，你不仅可以欣赏它的美貌，嗯，也能感受到莫斯塔尔的自然风光的美景。 既然是修道院，着装就要注意了。 嗯，对， 女性需要穿纱巾。 哎，其实纱巾蒙上挺 好看的啊。男性切记不要穿短裤。 嗯嗯嗯， 尊重当地的习俗哈。 嗯， 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其实现在前往波黑的飞机呢， 哦， 目前尚未开通国内前往波黑直飞的航班，需要转机才能到达。常见的抵达方式是通过俄航。 俄航 转机，大概有10个左右的航空公司会往返于萨拉热窝的国际机场。 是这样的呀。波黑一共有4个国际机场，分别是萨拉热窝、巴尼西啊，不是巴尼亚卢卡、 对， 莫斯塔尔和图兹拉。 图兹拉。 土耳其航空公司和奥地利航空公司开通了由北京至萨拉热窝的航班。然后这个可以去查一下哈。 是的，是的。 另外呢，波斯尼亚航空公司是波黑国家航空公司，但是目前没有运营。 对。其实最后呢，说一说当地的美食也是很少的一些文字陈述哈。波斯尼亚美食受到土耳其，你看又既有建筑又有美食影响很深。具有代表性的菜式叫做切巴布奇奇，用洋葱和肉馅制成3厘米左右的肉丸子。 肉丸子。 经过这个炒制之后，加在馕一样的面食当中食用。 哎呀， 也可以配酸奶食用。 哦。 还有叫做披萨。 哦，披萨饼好像那一边都是跟土耳其都差不太多， 馅饼吗、 馅饼吗、是不是？对，然后披萨饼呢就是馅饼，肉馅是布雷克，就是Burek， 奶酪馅的是Sirnica， 还有蔬菜馅的叫做 Zayanica， 对于初次品尝的人来说，肉馅当然更容易接受。对，我是食肉动物，剩下那两个你就不用给我推荐了。此外呢，还有类似土豆炖肉的菜，叫做桑斯基罗纳刺。 土豆嘛，你也能熟悉。 对，土豆烧牛肉嘛，不就是？ 最后说说萨拉热窝的啤酒也很有名，而且在莫斯塔尔这个老城的郊区也盛产 Red Wine。葡萄酒， 哇，好棒！当地特有的酒呢，叫做这个 Regia， 梅子或者是葡萄制造的白兰地， 烈性酒， 煮制而成的土耳其风格的咖啡，哎呀，我太喜欢，非常值得品尝。只要对服务生说波桑斯基卡发， 他就知道 了。对，当地特有饮料就是波扎波扎，有一种很难形容的味道。巴什扎。而西亚可以品尝到， 这个地方可以品尝到啊、 此外还有各种花茶， 对， 以及被叫做巴库拉瓦，还有图法西亚的小点心。 经过我们这样的介绍，波黑这个国家还是很有看头的、 对，非常立体的呈现给大家， 很质朴，很有历史的这样一些，虽然有些断瓦和残垣，但是我们可以缅怀，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地方。 对， 今天就是这样了，听着当地这个孙楠级别歌手的 好 歌曲， 歌颂萨拉热窝的嘛， 希望大家来波黑看一看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在波黑的一片老城的风光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明天见， 拜拜。Sarajevo, ti si česma, zaležena nasred grudi, mjesto vode teče pjesma, što napaja srca ljudi, rođen prije 500 ljeta, poput teška zlatna cvjeta. Večernji klonuo je hlad, nadio se dan. 3月24日，3月24日，地质礼堂，地质礼堂，由教育面对面主办，精华学校协办的2018年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及一模备考大型讲座开幕在即，抢座风潮一触即发。历年志愿填报及录取大数据权威分析，高考志愿规划专家科学指导，选高校挑专业，手把手解析志愿草表，精准避开志愿雷区，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儿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